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以酒为媒，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多了去了。您就拿那位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来说吧，杨坚的婚姻就跟酒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当年要没有他爸爸那顿酒宴，他也娶不了独孤氏。当年他父亲杨忠宴请大司马独孤信，俩人聊得也高兴，喝得也畅快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杨忠就把儿子叫出来了，晚辈嘛，给长辈敬敬酒，也让独孤信看看我的尖儿已经长得一表人才了。两个人关系很好，这才给引荐呢。可没想到独孤信一见愣了半天，怎么头七八年他见过一回杨坚，还是娃娃呢，没想到一晃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呢。这一年杨坚多大年纪了？15了。独孤信看着这面前的英俊少年，带着三分醉意，来来来，孩子，让我好好看看，真是一表人才。你，他指的是杨忠，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你的儿子可比你强啊。这要说别人的不高兴，说自己儿子这么一通夸，这当爹的没有不高兴的。哪里哪里，承蒙大司马夸奖，犬子也不知日后能有多大的出息。哎，我看你这儿子日后必能成就大业呀，都在这脸上长着呢。杨忠一看啊，我没看出来呀、啊、合着这男子汉大丈夫能救大事业的都写在脸上了，你不信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孩子，独孤信拉着杨坚的手，老夫有七个女儿，六个都已经出嫁了，膝下还有一个5岁的女娃娃，乃是老夫掌上明珠。你要是有耐心能等的话，等我小女儿长大成人，哎，老夫定把她嫁给你做媳妇，怎么样啊？杨忠老弟，你的意思呢？杨忠一听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，怎么这跟谁联亲呢？跟自己联姻的是独孤信大司马。杨忠这会儿也喝了不少的酒，哎呀，大司马这样一来，难免让大司马纡尊降贵，有失身份了吧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，你我弟兄一场，要是亲上加亲，那不是好事儿吗？杨忠连忙站起身来，当今天下谁人不知道支撑西魏江山是8位柱国将军呢、啊、大司马您身为柱国将军，而且有2000斤都到了2位柱国将军的府上，您的势力太大了。如果日后宇文家族要是做了皇帝，大司马您就是皇亲国戚，犬子若能攀龙附凤，岂不是他前世的造化吗？这酒后他是实话实说呀，看出宇文家族要夺权来了，迟早的事儿啊，现在那皇帝就是摆设了。可谁也没料到，就这次谈话不久，西魏政局突然发生了一场 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首先是长安城里的王公侯爵相互传言，说什么呀？说出门巡视那宇文泰大将军大冢宰病重了，是在半道途中得了疾病，大概不行了。说好容易现在正在派着御医赶赴半路抢救，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两说。后来大伙左顾右盼，总算把宇文大将军盼回来了，说剩了一口气儿，进了云阳行宫了，估计长不了了。没多长时间又有人传出话来了，说宇文泰在到云阳行宫之前已经把后事安排完了。派谁去的呀？派他的侄儿宇文护主掌后事。那么独孤信这一帮老朋友老战友老部下呢，听完这消息当然很难过了。他们不相信呢，这宇文泰这么健康的一个人怎么突然会病到垂死这一步啊？难道这寿路到头了吗？而且要找也不能找宇文护啊，你难道不相信我们吗？不过谁也都是在家中独自揣测，到底这宇文泰是回到云阳宫了，还是在半路上，是真的病得不行了，还是有人趁机这造谣，这都不好说，就得等着宫中的文告。可是独孤信他们等来的不是大冢宰发布的命令，而是宇文护保护回来的灵柩。再发命令就没有大冢宰宇文泰的事儿了。既然灵柩回到京城，接下来的那就是国葬了。独孤信这帮老臣还没有从悲伤跟惶恐中清醒过来，人家宇文家族的那位侄儿沉着多谋的宇文护突然宣布，由宇文泰的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宇文觉继承宇文泰的权柄啊。宇文觉多大呀？刚14岁，怎么挑这么一个小孩子呀？宇文护为了掌权呢，整个西魏政权的大权稳稳当当到宇文护手中了。跟着他又逼迫西魏皇帝逊位，把自己的这位小堂弟扶上龙椅，从而正式宣布北周政权的建立。宇文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西魏这块招牌换成了北周，同时也把他自己换成了没有皇帝名分却实际享有皇帝实权的独裁者。可是宇文护一掌权，你想这帮老臣们议论能少得了吗？宇文护要行使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威，可是宇文泰的几个老部下不买账，这宇文护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呀，以独孤信为首的一堆老臣给判了两个字的罪名，什么呀？谋反，全都得杀呀。可是他一琢磨，这独孤信跟这宇文家族是儿女亲家，又跟那几位柱国将军，尤其是那柱国将军李虎，他们俩关系很近，也攀了姻亲。李虎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祖上，这都是八位柱国将军里边权倾朝野威望很高的名人，真叫把独孤信杀了恐怕难服众望，干脆以皇帝的名义赐独孤信家中自尽，给他点面子吧。那位说给什么面子呀？杀了跟自尽不都一死吗？那在封建礼制中这自尽跟斩首那差着行事呢，自尽保全了独孤信的尊严，不予追究了，后边家里人该什么待遇怎么活法继续，要斩首那就有变化有说法了。宇文护在处置反对派这些老臣的同时，也竭力笼络一些年轻的军事贵族。您比如说这会儿杨坚已经崭露头角了，这年杨坚已经17了， 按照他爹的吩咐，他要忠于宇文护。二一个，听说自己的老岳父未来的老岳父要自尽了，他按着爹的嘱托，连忙去家中探望。独孤信正那喝酒准备赴死呢，有人报杨坚来见。独孤信点头啊，这个孩子看来把我当年的那一番许诺当真了，让他进来见。杨坚进来失礼一臂，两眼红肿啊。大司空，我听说，这刚说一半，独孤信摆了摆手，不必多言了。孩子，你想到的是当年我与你许下的那门亲事吗？杨坚脸一红，点了点头啊。独孤信直截了当地告诉杨坚，你若想与我的小女儿定亲，当年老夫曾跟你讲过，这是我的掌上明珠啊，现在我撒手人寰就要走了，应该把这事儿定下来，不过你得答应老夫一件事。老人家您说吧。要想与我的小女儿成亲，日后你不能跟其他妻妾生育男儿，你能应允吗？杨坚一听，这叫什么条件呢？也就是说要生儿子那就都是嫡子，没有庶子这一说，那跟妻妾只能生丫头。杨坚一琢磨，这事儿自己说了也不算呢，难道说跟别的女人生的儿子还都得掐死了呀？按照当时的观念，独孤信提出这样的条件应该说很苛刻了。可是杨坚想到面对着的是一个即将辞世的前辈，而且这个前辈又有恩于杨家，所以他庄严应允呢，做出了承诺。独孤信满意的点点头，是从容赴死。十年之后，杨坚跟独孤信的妻女儿正式成亲了。在这次结婚大典上，杨坚又一次向新娘重申做过的许诺，就是说除了妻子不和别的女人生儿子，那要真有了儿子呢，大概全得送人。反正杨坚日后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一人所生，杨坚当了皇上之后对这一点还很得意呢。为什么？我这五个儿子才是真正的弟兄，一个娘肠爬出来的亲兄弟，他们绝不会像前朝往事那样同室操阁，悲剧迭出啊。别的皇帝大概都为儿子争权而苦恼，我杨坚将来独无此忧烦。真像他说的那样吗？并非像杨坚想象的那么乐观。后来杨坚的小妾给他生的女儿渐渐长大了，他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周武帝的儿子，那太子宇文赟。周武帝咱们以前讲过，那是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从他的堂兄宇文护手里夺过大权，统一了北方，正打算一统中原的时候，周武帝暴病而亡，是英年早逝啊。他那继位的儿子宇文赟，也就是说杨坚的那姑爷，20岁登基坐天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打天仗的那昏君。打天仗啊，当着大臣的面是120丈240丈把他腻歪的大臣活活打死，就那位暴君好几次连他岳父杨坚他都想杀了，多亏杨坚聪明巧妙躲过了劫难。二一个，仗着跟独孤氏家的这种亲属关系是化险为夷啊，敢等到他这位残暴的姑爷皇帝做了2年皇帝一咽气的时候，杨坚的人缘，他这皇亲的身份就显出优势来了。人缘啊，杨坚做国丈的时候交了很多好朋友，其中有一个刘访正义，那不就是他的内线吗？撺掇杨坚你赶快入主宫中把握大权，杨坚应时而上， 抓住时机当了北周大丞相了。他这么一当丞相，大权也在手里了，长安街头也议论开了，说杨坚能有今天，靠的是刘访牵前，正义推后啊。这刘访正义都是当年那宣帝，也就杨坚那姑爷皇帝的好老师好朋友，在太子府人家当过差，没这二位哪有你杨坚呢。杨坚心里边一直嘀咕着，合着不光当皇帝嘀咕，当丞相那会儿他就十分谨慎。杨坚心里暗想，街谈巷议尚且如此，茶余饭后那还能说点什么好话吗？恐怕就更严重了，没准儿还会有人说我是靠了刘正的阴谋夺了北周的权。当然杨坚明白实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为了名正言顺，他派人伪造诏书。你再伪造，这个篡权跟顺应天命登基，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啊。尽管杨坚想了很多办法，仍然压制不住民间的议论。这样吧，我不如来一个静而观之。这位杨的丞相要姑息养奸，那就得有耐心。杨坚仍然做出知恩图报的样子，给了刘访跟郑义很多赏赐啊。可以说这些赏赐让文武大臣同殿的同僚没有一个不嫉妒的，不光是金银还有荣誉。这刘访跟郑义两个人那简直趾高气扬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不论到哪儿都有那锦衣侍卫紧紧相随啊，穿着锦衣跟后来那锦衣卫俩概念。这侍卫往这一站，就说明这两位主人当官者的身份何其重要。朝中百官都知道，你刘访正义你们不就仗着杨坚吗？当时你帮人家忙，人家厚厚的还给你们了，这叫礼尚往来啊。你们俩可以像走亲戚串门子一样出入丞相府，丞相对你们当然是言听计从，那是你们仨一伙的。所以求丞相帮忙的人就不找杨坚来了，找谁呀？找丞相这俩好朋友正义刘访啊，走他们俩的后门。特别是刘访，因为刘访这个人工于心计，送礼求情找他的人简直排了大队了。刘访跟正义这二位本来就恃功而骄傲，现在已经跟当初不一样了，撇拉嘴的，一出门一看这么些人还烦呢，这干嘛排一宿队呀？这找您办事儿了。实际这俩人心里都乐开了花了。时间这么一长，京城百姓对这二位印象就越来越差。干嘛呢？这是悬秤卖官吧？啊，明着这么徇私舞弊，你看看把钱交上去那一位位乐着就回来，甭问这事儿给办妥了。这议论一传，杨坚就得着信儿了。杨坚心想，第一个目标达到了，我先拿你刘访开刀。他要不失时机的抓住这二位的弱点，嘲笑他们，削弱他们的权力。因为这两位虽然没有说名正言顺的拜相，但是在相府里边有实力，杨坚一点一点要从他们手里夺权呢，抓住一点打击一下，剥夺一些权力。二位倒没往心里去，因为杨坚的批评是不疼不痒。敢等到隋朝正式建立，杨坚登基做了皇帝了，有一次抓住刘访的错，把他所有职务都给撤了，只给他一个荣誉性的称呼黄国公。你呀、啊、你在家赋闲吧，你案发工钱你的养老没权了。京城里边好些人还议论，怎么最近见不着那刘大人了？趾高气扬的刘访刘先生哪去了？啊，刘访在家里边歇着呢。哦，曾经刘访先前正义推后这样的民间谚语也听不着了。刘访自己还纳闷，哪儿得罪当今陛下了？难道是我贪污那点事儿 皇帝知道了，他哪知道他所谓贪污仅仅是借口啊，是皇帝治罪他的一个借口，迟早也要抓他别的把柄。就在他这么谨小慎微的时候，突然从刘府又跑出一名小妾，向朝廷状告刘芳，说他图谋不轨啊，对家人说自己命好，可以做10000天的王。王就皇上啊。其实这谎话一听就是别人根据刘芳那名字编的，你想那坊日子边加一个方，所以拆成10000日，这很有可能。二一个刘坊最近心情不好，在家里边难免跟手下人发发牢骚，说点过头话，这也难免。这小妾把这这么向隋文帝杨坚一公布一告密，隋文帝杨坚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马上问罪于刘坊。凡是开国之君呢，这刑法都比较重，隋文帝应该说他的执法也够残酷的。大伙一听有人告刘坊要谋反，做10000天的王啊，你做10时辰的王，你们全家都得斩尽了。这回刘坊非完不可。结果人杨坚把刘坊找到近前问了问，还提了提当年他拥戴之功，寡人绝不会信他们的谣言，你的小妾你要好好管管呐。杨坚这么大度啊，他是在麻痹刘坊，让他在自我陶醉中好越走越远，谁知帝王的用心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长安城闹起了米荒啊，粮食不够吃的，有好些人都饿死了，朝廷能不紧张啊？天子脚下都城之内好老饿死人的哪行啊，朝廷下令全城禁酒，不许喝酒了，不许喝酒就没人做酒了，因为这个酿酒它很费粮食。可是禁令下了很久，有人一这么勘察回报隋文帝杨坚，还有很多店家在私下售酒酿酒。谁干的活啊？查来查去发现这些阳奉阴违的酒店竟然全都是刘坊的一个小妾开的。有御史就告了刘坊这么一状，参了他一本呢。大伙一看这会儿敢公开对抗朝廷命令，你这是抵抗皇上啊，不让酿酒卖酒，你单单去这么做，当然没人跟你竞争，这钱归你一个人赚了，二一个你这不找死吗？刘坊也是在家里吃不香睡不好，站没站相坐没坐相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早知不让那小妾挣这笔钱了。有人来报陛下让你进宫见驾，刘坊都快哭了。这会儿见杨坚失利已毕，臣有罪，草民有罪，还什么臣呢，我简直就是应该当一个庶民就得了。隋文帝杨坚站起来扶起刘坊，摇了摇头，你呀要好好管管你那些小妾呀，上一次告状说你要当皇上的是他们，这会儿赚着黑心钱的又是他们，你这家怎么当的呀？说的这刘坊这面红耳赤啊。合着这杨坚又没治罪，二一次放了刘坊一回，刘坊更有点骄傲了，你别看我现在没有实权，但是皇帝陛下对我就是这么相信，就是这么纵容，他一点没收敛。没多久朝廷中有人阴谋叛反，其中就咬出了这刘坊，大伙儿都想这刘坊是皇帝的红人，肯定吉人天相，但是这一回所有人都想错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，

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关云长，身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杨坚冷眼旁观，他看着眼前这几位权臣到底能怎么折腾，心想咎由自取，祸福自寻，你们就慢慢的在这闯祸吧。他是等待时机呢，尤其对那位狡诈的刘访，杨坚更是特别的小心谨慎。好几次他都放刘访一条生路啊，最近有人造反涉及到刘访了，杨坚严令凡是造反的人要严加治罪啊。好些人还在那打赌呢，你看谁都悬，唯独刘先生没问题。怎么呢？陛下喜欢他，当年陛下掌权还是刘访帮的忙吗？帮人忙了，你忘了刘访都激将了，激将啊，激将法呀，你要不上我可上了。那杨坚才当了大丞相嘛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可谁没想到短短的几天，杨坚把这帮主犯全判处为死刑啊，财产没收，年满15岁的子女流放边疆，这位权臣刘访就落得这样一个结局。当然刘访这种人不值得同情啊，他手里有权力的时候宣称卖官，公开腐败，最终的受害者是老百姓，最紧张这路腐败权臣的就是政权的执掌者，像杨坚这样的皇帝们，他从自身的角度也当然要除掉刘访了。不过像杨坚这样姑息养奸、处心积虑的去对待政治对手，就这手段也是够阴险的。刘访死了，这完全是杨坚给帮的忙，他用姑息养奸的办法诱惑着刘访一步一步进入罪恶的深渊呢。大概是因为刘访已经把那个阴谋造反的黑锅算背定了，所以呢死了一个刘访也不好再株连别人。隋文帝这一次没有把另一个权臣郑义置于死地，如果这会儿再把郑义杀了，那恐怕太引人耳目了，也太明了。隋朝建立以后没多久，隋文帝不是让那刘访在家里边歇着吗？那么郑义呢，他还留在朝中。为什么？郑义比这刘访还真有一些才学，他参加了隋朝法令的修订跟宫廷音乐的整理，皇上还夸过这郑先生呢，说礼乐律令是朝廷制度建设四个根本呢、啊，其中三项都有正宫的伟业功绩呀。这是夸奖这郑义，这是一个有才学的大臣。虽然说郑义对隋朝的制度这种建立立了自己的功劳，但是皇上也没忘了当年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的后半句，什么呀？郑义推后啊，是刘访先前，郑义推后，自己靠着假诏书登上台，手握重权，改朝换代，这玩意儿要一旦让老百姓给嚷嚷实喽，那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？所以对郑义来说，杨坚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顾忌。皇上 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这两个人自己犯了错好把他治罪，可是这正义没什么过错呀。人们发现皇上对这两个老朋友简直是了如指掌，那姓刘的刘访刘先生已经犯罪伏法了，而这姓郑的怎么也这么紧张啊？郑义郑先生天天提心吊胆呢、啊、好几次刘访的出事都是因为家里的妾给通风报信惹祸。有那聪明人明白了，这小妾别都是陛下的眼线吧。郑义也明白这问题了，在家里什么话也不敢跟妻妾们说了。尽管说当时妾的地位高于奴婢，但是按战国人邹忌的说法，说小妾通常都害怕自己的男主人。那么在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，出来揭发男主人的都是小妾，这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这男主人罪大恶极，一旦要是犯了法就会殃及自身，小妾们得冒死揭发；二一个就是有人撑腰，甭管是刘访的小妾郑义的小妾，他们敢于跟皇帝说话，那分明是有人主使啊。这郑义天天防着防着也出了事儿了，他的小妾告发主人郑义在家中请了好些道士，设神坛祈求苍天赐福啊。按理说这不算什么罪过，为什么呢？苍天不是一个人的苍天，是天下人的苍天，那所以天下人都有权利向老天爷祈求保佑啊。可是在皇帝眼中，能向天祈福的只有天之骄子，只有天子一个人，别人要再这样那就叫见权见月了，所以私自祈求苍天也成了臣民一罪。隋文帝一听到郑义的小妾这么一告发，他心里边暗自高兴，不过表面上没动声色，心想别看你郑义在朝里边干得不错，就这一条够你一掐，来呀、啊、把郑大人请到宫中。功夫不大，把郑义请来了。郑义施礼已毕，谨谨慎慎，或者隋文帝杨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跟他还聊呢，最近怎么样啊，家里一切可好，身体如何，问的这郑义直冒冷汗，他不知道要干嘛呀。好像有意无意的，杨坚突然溜达出这么一句来，听说郑爱卿在家中祈求苍天赐福，此事是真是假呀？啊，郑义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好像被炸喽。他定睛看了看皇上，皇上虽然说声音柔和，但是此时的目光却带有一种疑惑，甚至于是隐藏在深处的凶光。这便是我倒霉开始了吧？皇上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自己，而郑义也看见了皇上两鬓斑白，郑义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。其实隋文帝也没想让他回答，一如既往轻松自然。哎，以前令堂在世的时候，你和他老人家分居，别人告你不孝啊，你应该跟母亲住在一个院中啊，现在你在家里祈求苍天赐福，连你的小妾也告你不忠，如果要判你死罪，到了阴间谅你不会是一个孝顺的鬼，可是让你活在人间，你又是一个不忠的臣子，死不孝活不忠，让朕实在是拿你没办法喽。我看呐，不如赠你一部孝经，罚你天天读孝经，学一学怎么做一个忠臣孝子，你看如何呀？正义扑通跪倒，磕头如捣蒜，多谢陛下不斩之恩，多谢陛下，梆梆梆，脑袋都磕出血来了。隋文帝还是那么笑呵呵的摆了摆手，好好看书吧。这正义 心里边明白，这是皇帝陛下放我一马呀。他本身是贵族出身，他的父亲祖父在北朝时期都是三公之位，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过继给一个西魏公主，被人收作养子，所以他的见识，他的这种谋略，跟他这个成长都有关系。你想自小出入皇宫，举止高雅，后来这种诗书饱读又使他文质彬彬，可现在面对的是这隋文帝杨坚看似平静的挖苦跟嘲笑，让他窘迫的磕头如捣蒜，额头都磕红了，那是无地自容，失态之极。他知道保命比这风度要重要多了，他明明知道这孝经是不应该让自己读的，这是这位皇帝在戏弄侮辱自己，但是作为臣子，作为弱势，此刻正义只能郑重其事，颤颤巍巍由打皇帝手中双手接过这孝经，谦卑告退，一瘸一点的走出了皇宫。怎么一瘸一点呢？大概是刚才磕头磕晕了，有点失去平衡了，也许是诚心做出可怜样，让这皇帝看看正义死心塌地啊。朝中事儿皇上不让他办的，他什么都不问。再说现在让你回家读书，实际那就是罢免了。正义天天在家里边读孝经啊，一读就读了快一年。这一天隋文帝杨坚又发了慈悲了，他派正义到外地做做官。怎么呢？这段时间正义念的肚里没油水了，你想没有权力他就没地儿捞了，在家里边待着有什么外快呀，就吃那点俸禄，让他赚点外快吧。这正义是心领神会，感恩戴德呀，到了地方上当然不忘了捞油水。不过比起从前悬秤卖官公开收受贿赂，那就收敛了许多。大概是这孝经起了作用，也许是怕这是皇帝欲擒故纵，真要再有人告发，脑袋就完了，容易搬家，别走那流放的旧路啊。反正正义是谨慎的增加了自己的灰色收入。后来正义得了点病，被隋文帝召回京城，皇上特意在宫中为他设宴接风，毕竟这是自己的老朋友啊。再看正义此刻是满头白发，隋文帝杨坚自己也是白发累累。哎，他叹了口气呀，我们已经好久未曾见面了，现在该是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了。来呀，他吩咐手下的大谋臣李德林起草诏令。这李德林就是当年提醒杨坚要假皇越掌大权的那位大儒，现在他给起草诏书，这身份太高贵了。旁边有人开玩笑，哎呦，李公的笔是又干又枯啊，能写得出字儿吗？正义在旁边很识趣儿，自从陛下罚老臣天天读孝经，不知怎么着心就不像过去那么狠了，这手也不像过去那么长了，所以虽然当了一任刺史，回来仍然两袖清风，如今让我拿什么给德林先生润笔呀？这会儿一向不苟言笑的隋文帝他干笑了两声，好，读了孝经有用就好，至于德林爱卿的润笔费嘛，由朕来拿就好了。千百年过去了，隋文帝罚正义读孝经这个故事已经不为人们熟知了，但是正义说的润笔这个词儿流传了下来，就是现在稿费的雅称啊。总而言之，这隋文帝终于没有狠心去杀这正义。现在朝中已经没有人再提及当年隋文帝杨坚怎么掌权，怎么名不正言不顺这事儿了，有议论的也得偷偷背人了。 所以杨坚不为这事儿发愁了。现在是太子的问题让他头疼。杨坚跟独孤氏生了五个儿子，老大杨勇被立为太子。那年杨勇刚刚16岁，杨坚为了让自己这太子早日熟悉朝政，特意把死刑以外的案子都交给杨勇来审理。平日里国家大事，杨坚跟大臣们议论的时候，也让太子跟那儿听着，适当的问问他，发表发表他的见解，实际就为了早早的锻炼他成熟。有一次朝臣们在议论山东局势，说近来山东可不太好，陛下，山东逃亡的人太多了，社会混乱，应该对那里的户籍进行一番清理呀。这有多少人他都往哪儿去了，重新统一一下户口啊。杨坚一听也对，应该把那些逃避赴役的人全都安置到北方边塞，让他们屯荒戍边。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？大臣一听对，反正逃离原籍就有罪，干脆让他们戍边得了。陛下英明，大伙都随声附和呀。唯有太子杨勇跟大伙看法不一样。父皇，百姓背井离乡是因为前些年战乱不断，生活不得安宁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只要能安居乐业，老百姓谁还愿意到处漂泊呀？流亡的人越来越少，这社会自然安定啊。所以您不应该责罚他们，应该让他们妥善安定在现在的土地上，这才能让人心思定啊。隋文帝觉得杨勇说的有道理，那好吧，别给他们瞎迁了，就让在原地好好种地就得了呗。通过这件事，隋文帝对自己选的这太子杨勇还挺满意。不过这个太子虽然说及早地显露出了出众的政治才能，但是已布衣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坚对这位娇生惯养的太子仍然不放心。出身不一样，杨坚为什么简朴？因为他曾经不是皇帝，怀着这么一种心情，他知道百姓的疾苦，知道天下人心所愿，所以他十分节俭。反过来这太子杨勇呢，这跟他老子就不一样了。你想，他小小年纪就有了帝王般的生活，生在帝王家，他不像杨坚小时候经历那么多的磨难，尤其是很艰苦的政治斗争。对于现在的这种幸福来得太容易了，太子难免就生活的过于的忧郁。哎，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好，这穿着打扮就让这杨坚看不惯。这太子奇装异服那倒不是，太华美了，杨坚瞅的就扎眼。他看见太子穿的是崭新的铠甲，用料做工都很讲究。杨坚，你别看他穿的简朴，但是他可识货。把太子叫住了，你站稳当我看看吧。仔细一瞅啊，感情这太子穿的是当时最名贵的蜀铠，蜀巴蜀之蜀，蜀中的铠甲，那是名牌啊。散朝后，皇上特别的别扭，特意命人把太子召进内宫。我问他，你知道行情吗？花多少钱买这蜀铠呀？太子老老实实的跟他爹一五一十讲了，反正我那钱不够花上，我就提前支出一个月来。气得这杨坚直跺脚啊，啊，你倒知道透支。感觉那太子的俸禄跟那些普通的皇子们不一样，本身就多拿着呢，您再提前支出一月俩月的，我说你穿戴这么讲究啊。杨坚数了一通杨勇，最后是语重心长又一番教育啊。苍天从来不会认准谁人是他的亲戚，那么谁能做苍天之子， 只有品德高尚之人，上天才会眷顾。我儿，你可不要忘怀呀、啊！你看看前代帝王，生活奢侈的有的是，但是能够统治长久的却寥寥无几。你不要学那些奢侈的君王啊！隋文帝杨坚苦口婆心劝了半天，你是朕的皇统，将来朕百年之后，天下我要交给你。如果我儿上不称天心，下不服民意，如何能驾驭大隋万千子民呢？你怎么管这个国家呀？杨坚是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这个语气越庄重。您再看这太子杨勇，越听啊，这脸上越没有表情，怎么呢？听得腻腻的，听得烦烦的了。心想爹呀，还有点心事吗？没心眼词，就这么几句啊。打我刚听懂您说话，您就开始叨叨这几句，现在我都十七八了，还说这个呢，他听烦了。但是表面上又不敢带出来，所以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很枯燥的在那点点头。隋文帝也知道多说无益，嘱咐几句还要好好的看书增长才华，打发走太子杨勇了。暗地里隋文帝在想，儿子杨勇虽然好学，但是缺乏的是对艰难生活的体验呢。想自己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杨忠，那算寄人篱下，得谨慎言行。杨忠请人家独孤信吃饭的时候，得喝到火候了才让自己的儿子出来，为什么？就为了攀亲。那自己从小是谨小慎微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少说话多谋算，才有的今天。怎么跟人高枝攀上亲呢？怎么借着是皇帝岳父的身份入宫当大丞相，如何掌权，怎么篡位？一想篡位这俩字，杨坚心里边就扎得慌，心想这皇帝来的容易吗？怎么才能让儿子知道自己这一片苦心呢？我让他看看历史的凭证。杨坚有凭证啊？有啊。吩咐宫女儿去把那一箱子衣服拿来。是，宫女们都知道皇帝陛下存着一箱旧衣服，皇帝的旧装啊，要童话叫皇帝的新装，那会儿还没写出来的。杨坚装的都是旧衣服，送到太子的宫中。杨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陛下赏给我什么宝贝了？也没说赏，说请太子看一看，什么东西啊？搭进来往这一放，杨勇拿眼这么一扫，哎呀！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我们家的破筐吗？感情他爸没当皇帝的时候他就瞅过这筐，里边没别的，除了穿破了的鞋，就是撕裂了的袍子，再不就是磨出洞来的战裙，这没什么新鲜东西啊。还有几件粗布的内衣，你这有什么可看的？不过今天陛下让自己看，杨勇也明白那是让自己勤俭一些。杨勇很不以为然，心中暗想，父皇，你当皇帝可以节俭，我要是把大隋天下治理的风调雨顺，物阜民丰啊，我还穿这破衣啰嗦的，那不太掉身份了吗？他不敢明说，只是把这旧箱子命人又送回了皇宫。杨坚问手下人，太子看了吗？手下人不敢撒谎啊，陛下，太子一看筐就认识了，所以也没有打开看。什么？杨坚一听杨勇根本就没看，这脸就沉下来了，心想，难道这太子他不想当了吗？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非遗时光》。